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单书节由我来读，双书节由弟兄姐妹来读，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靠什么力故，就靠照着什么力故行。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 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我们上一次的信息，我们分享到，我们应当要竭力追求基督，意思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上帝下一章，谢谢。因为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变得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可以活出上帝荣耀的形象。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卑微、虚己、顺服、牺牲和谦卑，这样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和教堂的大小没有对比的关系，上帝的荣耀和我个人的服事的多少也没有一定比例的关系。所有的服事，所以我们以为看重的服事事工，对上帝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全能的上帝他不缺乏，他不缺少这些服事和事工。但是这些服事和事工的焦点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上帝的荣耀最大的彰显是和我个人的生命有关。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什么时候被举起来呢？耶稣是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举起来。十字架上是耶稣最卑微、最顺服、最牺牲的表现的时候。耶稣被举起来，并不是说我们爱耶稣，我们拥戴耶稣，表现出对耶稣的热情，到处去传扬耶稣，就会吸引万人来归耶稣。耶稣被举起来，就是说高举耶稣的生命，那顺服牺牲谦卑的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像耶稣一样的顺服牺牲卑微的时候，当我们活出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十字架见证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来归耶稣。外面的人不进来教会，是因为教会没有耶稣生命的见证。当我们的生命有见证，这是耶稣的应许，就会吸引万人来归耶稣。生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上帝的荣耀如何在耶稣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也同样的会在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彰显出来。生命的见证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见证不是在表彰我自己的功劳，见证是叫人看见，在我这么卑微不配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荣耀救赎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因为我们都有从上面而来的呼召，我们都是属天国的百姓，我们都有一个属天国度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我们都是属天的公民。保罗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属天的公民的几个重点。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所爱、所切慕、所盼望、所渴望那荣美的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放下世上的重担，我要单单的来亲近你，我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要得着基督。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仰望在你手中，将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与我的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向他们来说话， 也恳求你洁净你仆人的口，好叫仆人所说的字字句句符合你的心意，叫你的心意可以满足。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属天公民，我们都是属天的公民。他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有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在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过，但因为和今天的主题它有一个连续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再解释一下。上一次我们谈到奖赏的时候，我们先谈到有关罪恶审判的事情。在撒加利亚书那里说，经文上说，那容器是遍地恶的形状。我们看见罪恶是有形状的，叫做罪行罪状。当审判的时候，上帝是按着个人的罪行罪状来审判。相对的，上帝要奖赏是根据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形状来奖赏。所以奖赏不是多或少的问题，而是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形象和样式。那上帝要奖赏什么呢？其实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上帝的奖赏是什么。在中心的管家里面，一锭银子赚十锭银子的，耶稣说你有权柄管理十座城。一锭银子赚五锭银子的，耶稣说你有权柄可以管理五座城。这段经文谈到的是管理和治理，和奖赏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们进入天国，进入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和荣耀的神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还有什么奖赏会比跟荣耀的神在一起还更大呢？难道是金山或者是银山吗？难道是红宝石或蓝宝石吗？到底那个奖赏是什么？还有那个奖赏会比神荣耀的同在更荣耀吗？可是我们看见经文是这么说，有一个标杆，而且有一个奖赏。所以我们要从上帝恢复的角度来看。下一章谢谢。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赋予他们管理的责任，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上帝要恢复他起初创造的心意。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第二个亚当，而教会是第二个夏娃。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迎娶他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再次被赋予管理的责任。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刚才讲的管理十座城、管理五座城的概念。我们要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管理，这是一个恢复，是恢复，不是奖赏。恢复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就是要管理全地的一个概念。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够忍耐和他一起作王，启示录二十章四节那里说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二十章六节那里说一同作王，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作王的意思是什么呢？作王的意思就是和管理有关。所以同样的，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说什么？好还是甚好？他说甚好。这个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当时的亚当绝顶聪明，他可以为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取名字。不过应该不止如此，我想他甚至还为所有植物来取名字。所以我想当时的亚当的生命特质应该是一个生物学家，可能像那个慧玲老师一样，哦，是学生物的。但是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人已经失去了原本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样式。我很好奇，到底亚当他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的智力、他的体能到底是如何？那这几年哦，我的眼睛前面这样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好像那蚊子在那边飞的感觉哦。我就跟那个 coach 讨论一下，他说啊，这个大概就是飞蚊症。然后我二十年前装的假牙哈，这个最近开始也有一些状况。如果下礼拜开始看到我戴口罩，就知道我可能去弄牙齿了。我们好像到了一个年纪啊，真的会开始进入所谓的法苍苍事茫茫齿牙动摇。我想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应该不会有这些问题，眼睛的问题、牙齿的问题或身体其他机能的问题都不会有。不止如此，他的智力如何呢？ 不久前那个 AI 的深蓝电脑以 3.5 比 2.5 分击败西洋棋世界冠军卡斯帕洛夫。这个深蓝电脑很厉害哦，可以击败这个人的脑哦。但是我想呢，再来100台的 AI 深蓝电脑也不见得会比亚当聪明。我相信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人的生命有最完美最极致的呈现。有多完美呢？我们无法想象，是因为上帝说这个人怎么样，甚好，是好的不得了的好，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无法取代的地位。所以我相信上帝也一定是要恢复每一个独特的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是从谁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独特是从谁来的？是从上帝来的啊！所有的你，所有的我的总和，每一个人类都是上帝自己里面的丰盛和荣耀。因此从恢复的角度来看，当每一个人的生命特质的恢复，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在新天新地，我们不只是和荣耀的神在一起，我们个人所彰显出来那生命的特质，所有的生命都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下一章，谢谢。所以上帝要奖赏我们的生命，上帝的奖赏和我们的生命有关，而且那个奖赏的基础就在于到底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型了多少。所以我们竭力追求得着基督，让基督的生命不断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形有体的，因为我们的奖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没有了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奖赏，因为我们要得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哎，等一下，回去好，一起来，预备，来。好，我们刚才谈到奖赏，现在第二点我们要谈价值。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有一个奖赏，属天的奖赏，有一个价值是属天的价值。以前大家都认为美国是天堂，很多人要想要移民到美国。那根据2000年的调查，台湾人民移民到美国的人口大概有34万人。那我们新竹市大概有几万人？我们新竹市大概30万人，大概就像一个城市那么多。因为为什么？想往一个更好的环境，想要取得绿卡，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享有美国政策的这些福利。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健保制度其实做得还不错，世界各国比较起来也算小有名气啊。有一篇报道说，全民健保可说是台湾之光，保费低，给付多，管理成本低，看病无障碍，所以是各国羡慕的制度。所以陆续的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想要获得更好的医疗福利制度，就会想要移民来台湾，想要成为台湾的公民。甚至后来有很多移民美国的台湾人，因为还拥有台湾国籍，所以每次回来台湾的时候都会专程怎样，去哪里去看病，或者安排去做健康检查，因为便宜你知道吗？特别是看牙齿哦，我很羡慕哦。看牙齿就是听说在欧美国家看牙齿是很贵的哦，所以来台湾宁可花那个飞机票的钱来台湾做牙齿，都比在外国做还要便宜。杨喜如牧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分享，他非常强调的就是天国的价值。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会影响他的行为和决定，一个人怎么做决定和他怎么想有关。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天国的价值，不渴望属天的奖赏，杨牧师说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只有礼拜天来聚会的聚会徒，连基督徒都谈不上。他举例说，如果我告诉你去传福音给10个人信主，你的儿子就可以怎么样保送哈佛大学或者是剑桥大学，你做不做？ 做， 你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且马上可以达成目标，一个月内可以让10个人信主。因为你知道哈佛大学的价值，你知道剑桥大学的价值，为了这个价值你愿意努力。如果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我们愿意这么努力的话，那天国的价值呢？天国的价值，天国的奖赏，是不是值得我们更付上代价去得着呢？就像要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你想移民有那么容易吗？没有一个不是付上代价取得的。可是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需要移民到天国，因为我们已经是什么？天国的公民。我们已经是了，我们根本没有付上任何代价，就已经取得属天公民的身份。这是什么？这是白白的恩典。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看的事啦，可是上帝却将这样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行事为人像一个属天的公民一样。这个代价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就像保罗说的，把万事看作是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像保罗一样的属灵眼光，追求属天的价值，要得着属灵的奖赏。好，第三点，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在第十五节那里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完全人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保罗的意思是一个生命态度成熟的基督徒，要存着一个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乃是竭力追求，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想法，不要灰心绝望，因为上帝会将这些事指示我们。接下来十六节他说，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就按照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所达到的标准来生活。保罗考虑到的是教会所有的人，他不是只想到那些完全人、属灵成熟的人，他想到的是所有的人。有一部分的人生命稳定、灵命成熟，保罗要他们竭力的来追求基督。可是有一些人，他的真理根基还不稳，属灵生命还在学习，可能还在喝奶的阶段。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一个人快慢都不一样。所以保罗说，到什么地步就怎样，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是属天的百姓，照理说我们应当要活出属天的价值，去得着那属天的奖赏。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怎样，起起伏伏。保罗是在对每一个信徒说话，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每一个人快慢不一样，所以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想保罗他非常懂得因材施教，他不会把自己所以为的应该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每一个人按着他生命的进程，努力的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走向得着耶稣基督。好，第二点，不以地上的事为念。第一个，要效法保罗的榜样。在十七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说要效法我，要像他一样，不去附和那些律法主义，要不断的谦卑，而且要得着基督。其实这段经文是七十八十九节，它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它不是三句话。从中文来看好像是十七十八十九是三句话，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同一句话。所以接下来他十八节他就直接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对他们说要效法我的呼吁，是因为有什么？后面说的有十字架的仇敌，有一群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行事为人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免得被这些仇敌怎么样迷惑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有三种榜样，什么榜样呢？第一个就是我，指的就是保罗。第二个，他说我们，就是保罗的那些宣教的一起侍奉的同工。第三个， 是那些人。我经文再读一次给你们听，你们仔细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榜样，第一个是我，指的是保罗；第二个他说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第二个是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其他的同工；第三个那些照保罗榜样行的人，还有一个是那些人。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有三个榜样，那些人应该就是在腓立比教会中有好的影响的人，可能是教会的领袖、长老或者是执事。相较于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要信徒效法我的榜样、我们的榜样，还有那些按着我们榜样而行的人。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于效法和榜样。榜样它不是一种口号，它是一种可以看见的，是在生活的当中可以真实活出基督的生命。榜样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压印的痕迹，是一个印记，是经过捶打后的模型，是一个雕像。一个雕像之所以会成为雕像，是因为你不断的捶打它，把它雕出来变成一个雕像。是一个压印的痕迹，就是你东西压下去之后它会有一个痕迹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压印的痕迹。所以它的意思是生命经历过捶打磨练的痕迹，这个痕迹见证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榜样。我可以站在这里大声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一直喊喊个100次，可是只有当我的生命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才真正看出我的爱有多少，我的信心有多少。那个成语说风雨生什么？生信心。并不是在风雨之中信心才生出来，而是在风雨的当中更看见我们的信心有多坚定，在风雨当中把我们的信心呈现出来。我们愿不愿意彼此相爱呢？愿不愿意彼此饶恕呢？愿不愿意彼此包容呢？我想我们一个人一定会说我愿意，可是当真正有冲突来的时候，就是考验的时候，我真的可以饶恕吗？我真的还可以再爱下去吗？如果对方不主动，我可以主动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对方不主动，我需要主动吗？最好是不要。恐怕电话拿起来打给他，想都不想，算了，放下。的确，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都是什么？都是生命的考验。这都是生命的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生命都会成为别人的榜样，是好的榜样还是坏的榜样呢？或许你会说，哎呦，我可不要成为什么榜样，蛮有压力的，榜样好像是要标在那个地方让每一个人都学习的。可是不论你愿不愿意成为榜样，每一天我们都在对生活用力，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很用力的在生活？我们对生活用力就是什么？就是压抑。压抑就是榜样。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一天都在成为一种榜样。因为当你对生活用力的时候，你就成为某一种雕像，或者说要不就是罪行罪状，要不就是像基督的形象跟样式，那个就是榜样。你一定会成为某一种榜样，是好的榜样是坏的榜样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效法保罗的榜样。第二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19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要信徒要效法他们的榜样，要他们从那些十字架的仇敌的当中区隔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他们的生活羞辱了主的名，甚至带给腓立比教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保罗他很难过，他不只是流泪，而且为他们忧伤哀哭，因为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可是行事为人呢，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加尔文说，凡是披戴基督的人，却没有抛弃为私欲所败坏的旧人，使徒不承认他们是真认识基督。加尔文又说，如果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彻底信仰化，并把我们改造为新人，信仰就与我无益。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除了有律法主义所要强调的受割礼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把耶稣救赎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他们以为只要有信心的话，就可以不需要有行为，甚至是放任自己的行为。保罗说，这样的人怎么样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沉沦。结局就是沉沦的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说，最后的命运就是永远的灭亡，也就是失去了得救的盼望，甚至是和没有得救的人一同落入灭亡的当中。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这两节经文，第一个是在加拉太书，他原本是在哪里？在恩典的当中，但是在恩典中坠落，而且与基督隔绝。第二个是在罗马书，上帝忍耐宽容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什么是遭毁灭的器皿呢？器皿是指谁？器皿不是指外邦人，圣经里面讲器皿都是指谁？都是指基督徒。遭毁灭的器皿，直白的说，就是遭毁灭的假基督徒，就是挂牌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要预备遭毁灭。很多基督徒以为，哎呀，我信主受洗了，我得救了，是的，没有错，我们是得救了，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是我在上一次的信息也分享说，我们要亲自参与做成得救的功夫。最后得救的关键是跟我有没有觉知跟参与有关。上帝已经将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已经拥有天国公民的身份，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行使一个公民该有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没有活出作为上帝儿女的生命，我在这里必须很谨慎地提醒我的弟兄姐妹，恐怕我们会从恩典当中坠落。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基督十字架仇敌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有人说这个是贪酒好食，追求人生的享受和满足，或者是指有关律法主义对于饮食洁净的区分，我想都有它的道理。可是我认为杜甫和饮食有关，民以食为天，除非你禁食不吃东西，不然你每天都要怎样，三餐都要顾。台语说什么？吃饭 红 地大，吃饭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以前有在剧场里面工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学长您说不可以再坐下去了，一定要先吃饭。因为当你不吃饭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调灯光爬到高速的地方，那个血糖突然太低，就会掉下来。我记得很久以前剧场里面有一个不知道谁也是这样摔下来，后来在那边死掉了，真的。所以吃饭怎么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没有吃饭就会饥饿，就不会满足。所以自己的杜甫是指什么？就是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的需要。上一次我们有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刚离开埃及，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面对旷野的不稳定感，面对一切的未知所带来的恐惧感，他们等不及摩西下山，就开始拜金牛犊。金牛犊的意义不只是拜偶像的问题，金牛犊的意义是在于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当下的恐惧、害怕和感受。你看那个牛有没有？牛的中间是一个十字架，只要在十字架上加任何一点东西，就不是十字架了。他们拜的那个是牛，不是神，可是他们却把它当作神来拜， 满足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所以他们拜的是自己的需要，再找一个安全感，就是满足自己的肚腹。刚才我很谨慎的提醒弟兄姐妹，恐怕从恩典当中坠落。这并不是说传道人都不会有问题，我在这里也要很谨慎的提醒我自己，大祭司亚伦所犯的错，我也可能会犯一样的错。大祭司亚伦犯了两个错，第一个错一样是满足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我常常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服侍是为了服侍神，还是为了服侍我自己的安全感？这是我自己要谨慎的，我也必须时时的提醒我自己，是为了服侍神，还是我的安全感？职位是我的安全感吗？工作是我的安全感吗？把时间塞满是我的安全感吗？我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在为神服侍，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感。第二个错是为了百姓的需要，他忽略了上帝所交代所吩咐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有一个现象，为了要能够把人留在教会，所以办了很多的活动，弄得很热闹，像俱乐部，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只是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在神的国度中，教会有一定的方向和它的功能。如果办了很多的活动，却失去教会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那就不好。所以在教会到底是要满足神呢，还是要满足人呢？这一直是这个问题，一直是近代教会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方向，我们不只是要满足神，也叫人可以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因着得偿主恩的滋味可以得到满足。好，第二点，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羞辱和荣耀是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保罗的意思是把人看为羞耻羞辱的事引以为荣，也就是说把羞耻的事情拿来炫耀。就像在哥林多教会有人和继母同居，把不道德乖曲的这样 的行为带到教会来，甚至不以为耻，把它看作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他放任自己的行为。道德行为是一种界限，放任行为是一种一再的跨越界限。所以简单的说，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可以说就是不节制。下一张，谢谢。下一张，后面没人吗？好，放任行为谈的是一种节制的概念。一个人会成瘾，是因为不节制的结果。成瘾的现象有很多种，有人是对药品成瘾，像吸毒；有人是对物品成瘾，追逐高档名牌，或者是对于生活品味来的追求；有人是对情感成瘾，甚至现在有更多的人是在网络的成瘾、社群的成瘾，还有媒体的成瘾。当人陷入在成瘾的里面，不以为耻，甚至引以为骄傲，引以为炫耀，这是现代人生活的光景的写照。我们在这些成瘾中渐渐失去了自由，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失去了自己应当有的自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很多的时间占满了，但是唯独却是不亲近神，这是我们要自己来看的。所以不要陷入在这种成瘾的当中。第三个，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事，我们上次有提到，地上的事没有不好，比如说运动、健康、家庭、工作、娱乐、休闲，甚至价值观，或者是任何的想法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所要面对、所要经历的。我们需要有好的家庭生活，要有好的健康的身体，要有好的工作、好的人际关系。可是这些都是怎样？都需要用心经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忘记了福音，忽略了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那这些事情就与我们无益。我们现在活着，要为了将来的天上来做预备。在这世界上所追求的都是暂时的。苏轼的诗说：“大江东去”，还记得这首诗吗？“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有哪一个人物可以永恒不朽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存留到永恒。保罗看见那永恒的价值，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腓立比教会是在一个商业繁荣的背景，这三种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越是商业繁荣的社会就越更加的明显。追逐地上的事，以地上的事为念，不在乎永恒的价值，安于现状，不想挑战，不想改变，把看为羞辱的事拿来炫耀自夸，放任自己的行为，在现代商业的诱因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成瘾，甚至我们不自觉的已经上瘾，满足自己的肚腹，满足自我中心的需要和安全感，自己成为自己的神。这就是保罗所痛心所难过的，他甚至是屡次的流泪。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可以分辨并且远离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免得我们自己在恩典的当中坠落了。好，第三点，我们要等候救主从天降临。二十节那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等候救主，因为他要从天上再次的降临。以下的这几节经文都是有关耶稣降临的经文，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保罗，还有耶稣他自己说的。使徒下一章，谢谢。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帖前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下一章，林前一章七节，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将来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节，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耶稣自己说，他会第二次再来。而且是怎么样驾云降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大概不会说的这么直白，因为稍微有理性一点的人不会相信这个是真的。人怎么可能复活？人怎么可能从天降临？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天方夜谭。可是耶稣他敢这么说，就只有两个事实可以呈现，一个是什么？假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真的。如果耶稣 说的是假的，是骗人的，我现在圣经可以丢到垃圾桶，大家可以解散回家睡大头觉，或者是陪家人，这样不是很好吗？但如果这个是真的呢？我们就必须认真的思考，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说我是真的，对我每一个人说我是真的。然后他接下来他会问你，那你是假的还是真的？你是信真的呢，还是信假的？下一章，谢谢。哎，好，还没到，谢谢，不好意思。好，不久前，大概有半年或一年前吧，电视上有一个报道，有一个法师，他在开示，他在教导，然后有一个妇女呢，就问他一个问题：法师啊，我回家的时候看见我的老公跟小三在房间里面。我该怎么办呢？那个法师跟他讲说，你就转头眼睛闭起来跟自己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是假的。哇，这个假的这句话变成一股风潮，我们客服班的小朋友有一段时间每一次回来都说这是假的，老师说什么他就说这是假的。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像这个妇女一样看着耶稣跟自己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还没预备好，假的假的假的。我们不要变成像这个妇女一样跟耶稣说，不是不是，可是耶稣说我是。好，第四点，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说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身体改变形状是指外在形状上的改变，荣耀的身体相似，相似的意思是有份于耶稣的生命，所以身体相似是指内在生命实质上的改变。也就是说，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外在不论是内在，都会像他一样。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属基督的人复活的时候身体也怎么样。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里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怎样，必要像他。这个像他不只是外在，连内在都是一样的。耶稣复活的身体，你有没有想过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体，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当耶稣在路上和门徒说完话之后，就怎样，突然不见了。当门徒在屋内祷告的时候，耶稣怎样，穿墙而入，出现在他们当中，然后对提多说，把你的手伸入到我的钉痕。后来耶稣又在哪里出现，在提比利亚海边出现，他在那边烤鱼，烤鱼 要拿鱼，要拿那些材料，他还可以拿东西起来，然后他还和门徒一起吃完早餐。这个是耶稣复活的身体，他可以被摸，他有具体的身形，而且他可以吃东西，但是他又不受时空的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会像他一样，有一个身形摸得到，可是却不受时空的限制，像小叮当的任意门，门一打开，我想去哪里就到哪里去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体会改变，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有份于耶稣生命的身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样的只有两个结果，要不就是从恩典中坠落，要不就是有份于这荣耀的身体。当耶稣现在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在哪一边呢？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都是在荣耀的身体这一边，身体会改变。我们现在其实就在不断的改变，因为这一条道路是漫长的道路，不是说到那一天 就突然间变了，而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直到耶稣他显现的时候全部改变。好，结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要去哪里呢？去非洲吗？去马达加斯加吗？这个去的意思是一个行动，它不是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或者是偏远的偏遥远的偏乡。这个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用词，包括了所有的行动。我来到了菜市场，这个是去；我来到了早餐店，这个也是去；我度假来到了饭店或者是度假村，这个也是去。也就是说，我走到哪里就怎样，就是去到哪里。所以重点来了，去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在公司或在学校，或者是在家庭或在这个社区，去到了这个地方，我怎么传福音呢？怎么使人做门徒呢？在腓立比书中，保罗谈到福音和信仰生活的时候，他都用一个字叫做行。下一章，谢谢。保罗每一次谈到有关福音，谈到信仰的生活之后，他很喜欢用这个字，特别在腓立比书，他用行这个字。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 三章十六节，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三章十七节，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三章十八节，因有许多人行事。四章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行的意思就是我要实际的去做。保罗说行事为人，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过一个公民的生活。下一章，谢谢。把作为一个属天公民的身份怎么样把它活出来。所以他说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活，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要怎么传福音呢？传福音不只是要说，当然我们要说把真理解释给大家听，可是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要行，要活。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在传福音。我们可以说是用我们的生命在传福音。下一章，谢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你不用刻意去传讲耶稣，别人会羡慕你说，哎，我也很想要像你有一样的生命。传福音是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去吸引人。所以说高举基督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主。我们说很多，但是我们也要用实际的行动付出爱的关怀。我们有好的见证吗？还是不好的见证呢？好的见证吸引人，而坏的见证会让人跌倒。坏的见证羞辱主名，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坏的见证让人从恩典的当中坠落。最近我看了一部韩国片，是关于这个冷冻人的剧情，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追剧。刚好看到了哈，他们原本要做一个实验，预计是24小时的一个冷冻，可是却阴错阳差，他们被冷冻了20年。所以事件曝光之后呢，就引来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很多人为了要抢夺这个冷冻的技术，就开始剧情很紧张。所以他们被冷冻了20年，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原来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怎么样，都变老了。好，那个特别是女主角的那些朋友，已经进入到40-50岁，看到哇，怎么还那么年轻？每天早上起来都照镜子看自己哦，就很羡慕，渴望拥有20年前年轻的时候自己的外貌。其实活出基督就有点像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味道，我们生命的样子，动灵。冻龄就是那个我们年岁冻起来了，冻龄了。当许多人渐渐的对生命感到疲乏、老化、失去意义的时候，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仍然保有对生命的热切和盼望。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我们看到对生命的热忱和对生命的活力。有一个姐妹她很感慨的说，他们公司的人都应该要来参加幸福小组。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她是被忧郁症困扰，她原本连出去买一个鸡蛋，到巷口的超商去买一个鸡蛋，他都走不出去。但是他为了要来参加幸福小组，他居然骑摩托车，没有老公陪。他之前来参加幸福小组都要老公陪，这次很特别，他就自己骑着摩托车来参加幸福小组。为什么？因为他们羡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他们羡慕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平安和喜乐。上个礼拜在养育班上课，我们谈到了认识灵界。那玉珍姐她就分享说，她以前有拜很多，可是心里面没有平安，甚至拜的时候都还会有回应，会有一些蛮灵验的事情，可是心里面还是有恐惧。直到她接受了耶稣基督，她才真正的有平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上帝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现在已经是属天的公民，上帝国度的荣耀现在已经开始，他要赐给我们属神的儿女有平安，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要全然的彰显。这个是我们的确据，也是我们永生的盼望。刚才我说生命的味道冻龄啊，是一个玩笑话，可是这其实也不是玩笑。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上在以弗所书说什么？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要献给主。下一章，谢谢。 你觉得这个描述是在说谁呢？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且圣洁没有瑕疵，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很适合谁呢？我觉得这个描述蛮适合美少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像一个美少女。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会像美少女一样，毫无玷污皱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献给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最美好的呈现，是最美最亮丽的呈现，也是最有价值的呈现，而且是在永恒永远的当中不会改变，这是用钱你也买不到的冻龄。今天我们的信息分享，我们谈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去得着那属天的奖赏，我们认识属天的价值，我们要看重这个价值，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问我，你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保罗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榜样是什么？是生命的见证，是生活中信仰真实的经历。同时我们也会面对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是挂牌的基督徒，他们的神是满足自己的肚腹，以羞耻为荣耀，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从恩典中坠落，甚至与基督隔绝。但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属天国度的百姓。下一张，再下一张。好，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要按着那门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天的公民，让我们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呼召，看重属灵的价值，并且我们要一起改变，我们要一起改变，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得着那属天的奖赏。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请恩典老师好吗？第二首诗歌，耶稣救赎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让我们的罪恶可以洗洁净。 主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天国度的百姓，是属天的公民。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像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但是在还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见证，就是在传福音。活出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得着属天的奖赏。你是否看重这属天的价值和呼召呢？你是否看重这属天的生命活出基督呢？你是否也想要得着这属天的奖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对我们说我是真的，我们也要一起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也是真的，主啊，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生命是真的，不是假的。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在万事以先，你在耶稣基督里就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挽回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可以成为属天的公民。主啊，是的，我感恩，我敬拜，我得医治，我得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也呼召我们，你将耶稣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可以活出基督。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主耶稣，你的生命是降卑虚己，是顺服，是心，是牺牲。主啊，我的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像你一样的生命，好叫天父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看重你那属天的呼召，属天的价值，就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我要得着基督。主啊，荣美的主啊，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羡慕呢？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指望。主啊，我恳求你，我将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不叫任何一个人在你的恩典当中坠落。我恳求你用你的荣美的生命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可以回应你，快跑跟随你。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新竹教会是你所爱的，愿你荣耀彰显，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愿尊贵权柄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耶稣基督归于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 阿们。